第22集。半夜，霍昭林接到了霍家老二霍昭杰打来的电话，对方的声音有些急。 爸刚刚晕倒了，被送进了医院，你也赶紧过来一趟吧。 霍昭林皱眉回了一句好，挂断电话，从秦称身上爬起来，起身穿衣服。秦称撑起身，见他面色凝重。 怎么？ 老二打电话过来说，我爸进医院了，让我赶紧过去。 秦称从背后贴上去，抱住了霍昭林的腰，在他耳边轻笑。 是被气病了吧，你做的娘。 霍昭林拍了拍他的手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他并不后悔，只是现在时机还没到，他还得再做些准备，他爸可不能现在就给交代了。至于霍龙亨为什么会晕倒进医院，他们两个都心里有数，多半啊是家中丑事事发了，被气的。 你先睡吧，我去去就会。 我跟你一起去。 秦称也爬起身穿衣服。霍老头死活他不关心，他只是想去看一看霍家这场大戏而已。他们到医院时，霍龙亨已经从手术室里出来，被推进了病房里，人还没醒。他的身体情况也瞒不住了，心脏衰竭，年纪太大，做不了换心手术，只能保守治疗。能活多久，全看他自己的造化。 他这个病受不得一点刺激的，你们真为他好，就不要再在他面前起争执了，尽量让他情绪平和，放松心情。 主治医生提醒着霍家老老小小们，一众人各怀着心思，面色都有些善然。医生离开后，二姨太赵兰珍狠狠瞪向披头散发红肿着一边脸的四姨太宋桃，骂道， 不要脸的东西，看看你做的好事，把龙亨气出个好歹来，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。 宋桃捂着肚子哭哭啼啼，刚才争执中她被推倒在地，肚子疼得厉害，但是现在没有人会管她死活，她也不敢说要去做检查。三姨太方敏丽的脸色更是难看，赵兰珍这么明显的指桑骂槐，这次她却一点硬气不起来，看着坐在一边默不作声阴沉着脸，一额头都是血的霍昭仁，她只觉得自己也要犯心脏病了，头一次恨不得根本没生过这个一直以来被她偏宠的小儿子。秦称和霍昭林确实错过了一出好戏，来的路上才从家里信得过的佣人那里听来了事情的经过。霍龙亨是突然发难的，当着霍家全家人的面扔出了两份亲子鉴定书，质问霍昭仁和宋桃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霍武不是他儿子，是霍昭仁的种，他活了大半辈子，到头来竟然被他自己的儿子给戴了绿帽子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除了发现这一丑事并将之揭发给霍龙亨的赵兰珍，霍家全家都被这一出给整懵了。霍昭仁一言不发地看过亲子鉴定书，什么都没说，直接认了，当场被霍龙亨手里的茶杯砸破了脑袋。而宋桃先是哭着狡辩，但面对铁证如山根本没人信，到后面又哭喊着自己肚子里还有一个，这个真的是霍龙亨的，被霍龙亨一巴掌扇倒在地上，霍龙亨则直接气晕了。再之后便是一家人手忙脚乱地把晕过去的霍龙亨送来医院，通知了霍昭林也过来。赵兰珍还在骂骂咧咧，宋桃则哭个不停，方敏丽没忍住回了一句， 龙亨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光骂人有什么用，还要吵得他不得清静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，看看你教的好儿子可真是长本事了，睡小妈生个孙子给龙亨当儿子呀，你们这是要让龙亨以后都抬不起头来做人吗？传出去霍家不知道要被人笑成什么样子，到底谁让龙亨不得清静啊？啊， 你能不能别说的这么难听啊？ 哈，我说的难听还是你儿子做的难看啊？敢做还不敢让人说吗？我说的哪句话不是事实啊？啊，你儿子没有睡他爹的女人， 没有给他爹戴绿帽子，气得他爹进了医院吗？哈，这天底下有几个做儿子的能做到他这份上的啊？哼。 方敏丽脸都快扭曲了，想骂人却不知道该骂谁，恨不得掐死洋洋得意的赵兰珍，又拿他无可奈何。赵兰珍确实很得意，经过这么一闹，方敏丽和宋桃还能拿什么跟他争？以后整个霍家都是他和他的一双儿女的。当然他是完全忘记了还有一个霍昭林。 昭仁，你也太胡闹了，你看看你都把爸气成什么样了，你怎么就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 霍昭前一脸痛心疾首，端着老大的架子教育霍昭仁，霍昭仁却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，冷冷一笑，只当他在放屁。霍昭前有些尴尬，霍昭雅看着气不打一处来。 四哥，你这样不对吧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大哥跟你说话呢，做错了事你还不服气吗？爸都被你气晕倒了，你还想气死多少人啊？ 跟你们有关系吗？ 霍昭仁哑着嗓子嗤笑。 我们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你看你把爸气得这么厉害，你能得到好吗？ 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少恶心我。 你这人还有没有良心啊？ 都少说几句吧，别在病房里面吵了。你们都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陪着大哥就行。 一直没出声的霍龙庭皱着眉打断几人的争吵，对霍昭林他们来说他是长辈，他的话他们不能不听。赵兰珍几个也不是什么正经嫂子，都不怎么敢得罪他，全都闭了嘴。病房里终于安静下来。霍昭林问他， 我爸他真的没问题吗？ 他和秦城来的晚，并不清楚霍龙亨到底怎么样了。 没什么大问题，睡醒了就好了。这么晚了，你们就别在这里守着了，都先回去吧，明天早上再来。 秦琛拉了拉霍昭林的手， 嗯，走呗。 戏看完了当然要走，他还想赶紧回去继续睡觉呢。走出医院大门时，霍昭仁忽然叫住他们，他走上前来，满脸阴鸷，恶狠狠地瞪着秦琛。 你就这么容不下我，非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整我？ 秦琛简直要被他气笑了。 你搞搞清楚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不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？ 是不是你心里清楚？ 是有人告诉你，我拿了那个女人的项链去当，被你发现我和她有关系吧？不是你找人提醒了二姨太，她又怎么会过了这么多年，忽然发现这事儿？ 霍昭仁并不蠢，仔细一想就猜到这事儿肯定与秦城有关。典当行的少东家是秦城的朋友，送项链去之前他就知道这事儿有风险，但他急着要用钱，他在赌场输了好几千万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现金，再不还债，债主就要上霍家去问他老子要，他实在顾不了那么多，才迫不得已去当了宋桃的项链还债。偏偏这之后没多久，他和宋桃的关系就被揭出来，哪里可能这么凑巧？秦琛很不屑， 就算真是我做的，怎么就卑鄙了？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好事吗？你自己做过什么更卑鄙的事情，还需要我来提醒你？难怪你跟徐子华那狗东西臭味相投呢，连睡小妈这癖好都是一样的。 是啊，论卑鄙，我们彼此彼此。可惜事情没成，你不用得意，下次你就未必会有这么好的运气。 神经病吧你！ 听到霍昭仁说下次，霍昭林沉了脸色，冷声提醒他：“ 你最好给我收敛一点，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，少逮着阿成不放。” 你真要这么护着他？ 霍昭仁看着霍昭林，近乎咬牙切齿：“ 你要是活腻了，可以试试。” 秦琛听着反而笑了，几乎要吹口哨了。霍昭林维护他的样子可真帅。 这么一闹，坐上车回家时已经快天亮了。秦称打着哈欠，默默在心里给霍昭仁扎了一阵小人。 你说他是不是心理变态啊？他不是暗恋你吗？怎么又跟你们小妈搅和到一起了，还生了个儿子出来？ 有冲突吗？ 霍昭林反问他。 怎么没？ 话说到一半，秦称默默闭了嘴。算了，这个世上像他这么纯情，这么死心眼，暗恋一个霍昭林，别的男男女女连看都不想看一眼的，怕是根本找不到第二个了。霍昭仁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可能跟他一样？ 你觉得你爸会怎么处理他们？ 给他们的东西全部收回来，断绝关系，赶出家门。 霍昭林说的没有半点犹豫，他太清楚他爸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若非他年纪大了又病得严重，力不从心，只怕霍昭仁几个的下场还会更加凄惨。秦称满脸的幸灾乐祸。 哇，你那小弟弟不也还是他孙子吗？ 霍昭林摇头。 这样的孙子换了你，你会想要？ 我要孙子干嘛？我儿子都不要了，我就要你。 秦称逮着机会就又开始调戏霍昭林。霍昭林单手打着方向盘，抓住他的手不让他乱动。 现在精神了？回家还要继续之前没做完的事情吗？ 要啊，当然要。 霍昭林无奈一笑，脚下加大了踩油门的幅度。